即係尤其係即係你見啲街坊哇即係睇報紙哇咁多啲政治犯啊或者定政治檢控嗰啲咩喂冇教啦係咪和和氣氣啦係咪 喂咁你又唔可以塞嗰啲街坊嘅說話呢落、嗯、去即係阿偉把口度喎、 嗯、 即係我嘅理解、 啊、 第一你有部分啱部分錯啦、 嗯 胡志偉是很熟地區的東 西、啊、 你看他出來的 presentation 呢、有些人覺得他 一講到地區就很有信心了、 他在區議會我跟他做了、啊、由99年開始做、啊、同事做到我即是、2010年啦、嗯、是不是2011年忘記了即是起碼11、12年啦 OK 的、哦、他講巴士路線那些、 嗯、 講富山村的墳場、啊、那些是 OK 的、哦 嗯 但是呢你一去到呢啲政治問題呢對唔住喎真係唔係佢嗰個即係 a piece of cake 嚟㗎喎。一講呢啲政治問題睇到你睇佢而家佢做啲訪問都係㗎。即係佢講個咩深切道歉都解夾咁樣㗎嘛。大佬唔係好慣咁樣㗎嘛。佢根本就唔係咁嘅 caliber 嘅人嚟㗎。即係佢係一個好好嘅地區工作者。但係就唔係代表你嘅街坊是好多族涌住你讲呢啲说话，屌我做咗鸠廿几年啦，区议员， 喂 有冇街坊同我讲呢啲乜嘢 啊？咁其实 有，但系唔多，同埋你两嘢答到佢啦，真系嘅，点会答唔到啫？边个制造出嚟噶呢啲嘢？边矛盾边个搞出嚟噶、 嗯？ 你叫佢和解啊？佢叫佢和解先咯。点解叫我和解咧？戆居啊！你 唔系如果你连嗰个基本嘅是非都未搞清楚嘅时候，去讲和解，嗰、那个唔系叫和解啊！即系你 嗰、那个系叫屈膝啊！ 唔系叫求 投降、啊， 叫求饶啊！大佬，求饶唔等于和解啊！尤其系即系你而家系形势比人强噶嘛？ 你要弄嗰八个嚟换我哋嗰二三百个可能咋吓？喂，我唔觉得 worth while 喎。喂，对香港嘅长远系冇好处喎。喂，点解啊？你系 justify 咗啲差佬喺咁样嘅政治冲突里边可以打七人啊，大哥，你有冇搞错啊？喂，如果我喐手，你系 self defence， 你要咁样去拘捕我，拘捕完，你 arrest 完我，你制服咗我，你都唔应该揼我啦，大哥系嘛？即使嗰个系大贼都好啦。喂，有咩道理啊？你问我呢、這个根本咧，就有人可能系俾个 trap 佢踩落去。有啲人话系老鸽，有啲人用诶话佢系地区工作，即系做得太多，听得太多街坊讲。我话老共都似有手影嘅，有人同佢讲嘅。因为点解啊？佢氹你啊嘛？点解要氹你啊？因为你所有人压住咗去老共嘅对立面嘅林郑月娥嘅曾俊华身上边，而家拉翻你翻嚟。因为点解啊？老共嘅谋略好清楚，赢咗啫。但成个反对派是不撑的嘛，最容易沟的那些是哪些啊？就是你咯。 他主动讲疑中留情那一刻。 由那一刻开始。由那一刻开始你已经中了计。其实你不应该这么快这么讲的。再加上又说加入政府屌跟住又说大和解屌你真的。好像恨做官恨到发烧那样的大佬。是吧同埋喂现在抗争完了咩和什么嘢解啊 嗯。 平反六四啊！嗱，平反六四，我同你和解，我愿意同你和解，好简单嘅啫嘛。政治就系 give and take。 但 你肯让呢个咁重要嘅 principle 嘅步，我梗系同你和解啦。睇下冇有一倾啦，唔系得寸进尺啊，而系在于大家有商有量啦。基本嘅原则、基本嘅立场，大家都系有分歧嘅。氹你咁做，叫你疑中留情讲，叫你讲大和解，系俾个 trap 你踩落去咧，傻仔、懵仔、大哥。 喂，但系其实反映一样嘢就系、是、即系佢呢种咁嘅区佬，从来未接触过大政策嘅人，无端端要走上去处理政治问题嗰阵时候，喂，佢明知自己反应慢嘅，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咪最多好似阿兄姐咁样讲，喂，我哋翻去倾下先知呢、這个， 翻去倾， 系啊。喂，其实咁样答。 或者我觉得好啦，有啲人又叫佢即係咩落台呀乜但即係但係咁讲，首先即係其实接二连三令我觉得係佢係唔适宜做主席嘅，真係佢係真係唔适宜做。 你错喎，你错喎， 係咪 佢呢种人先最适合做主席喎，反正我都冇意见。